第十二集，许苏摸进一个北风，以眼神与母亲交换了一个信号，扭脸看着傅云县， 打这张。 傅云县也不看牌面，拿起杯子喝了口酒，道：“听你的。”许苏装模作样的犹豫了半晌，才把手中的北风扔上牌桌，一炮双响，苏安娜与王亚琴都糊了。粗算了下，傅云县这把输了六七千。许苏又扭头去看傅云县，耷拉着他那双亮晶晶的桃花眼，特别无辜。 我不太会啊。 傅云县一伸手，从许苏一路抱着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人民币，整整齐齐10000块，扔在桌上，一点也不在意地说：“接着玩。”没用方便作弊的麻将台，许苏只能使出那种最低劣的伎俩，借着给傅云县抓牌的机会，给苏安娜与王亚琴他们打暗号，递眼色。许苏不是偏袒母亲，而是心疼钱。两害相较取其轻，他没少跟着傅云县上牌桌，有时是旁人孝敬傅云县，有时是傅云县拉别人下水，反正输赢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但苏安娜他们这种阶层的人输不起，人穷志短，天经地义。他心安理得地帮着三个老女人出签，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对。三家吃一家，傅云县手气看着也不顺，统共已经输了30000多，最后一把他提出加注，许苏照旧给苏安娜使眼色，然而这回竟压错了宝，结果反而成了傅云县一家吃三家，一算账，不仅没输钱，竟还赢了10000多。许苏当场怔住，挣不过3-5秒就反应过来，自己在牌桌旁那点小伎俩可能早就被傅云县识破了。这老精怪不动声色摸清了他那点暗号和门道，仅凭一把就把输出去的全赢了回来。许苏面不改色，心里懊丧， 鲁班门前弄大斧，傅律眼底出老千，都是不自量力，活该。 傅云县抽出一支烟，令许苏替他点燃，大手一挥，大方的表态：“这钱请大家吃宵夜，不用给了。”王刘两人是谢着恩走的，留下酒劲上来的傅云县在厅里沙发上休息，苏安娜母子二人去厨房把没刷的碗给刷了。手机支在水槽边，许苏一边挽着袖子刷碗，一边看傅云县昨天参与录制的《东方世界》。这期节目叫《中国合伙人》，讲的都是些白手起家创业者的艰辛和不易，节目做的还是挺燃的，有挫折有希望，有世事浮沉也有命运多舛。其中一对小夫妻是家庭企业主，企业破产之后被政府怀疑私藏，定了挪用资金数亿与虚假破产两个罪名，已经提起公诉。镜头里的小夫妻声泪俱下，主持人邢明将目光转向嘉宾席上的傅云县， 我替郭先生补充一下，他们使用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民间利息等账外账，小部分购置了一套商品房。像这类公司产权与个人财产边界不清的情况，傅律师有什么看法？ 傅云县说， 郭先生夫妻两人虽为公司股东，但公司财产不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公司在未依法清算偿还员工工资、税收和公司债务的情况下注销停业，确实有虚假破产之嫌。至于资金大部分用于民间借贷，可视为公司对外投资，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，买房还是家庭财产，并未侵害股东利益，个人并无非法占有公司财产之故意，可抗辩挪用资金罪。 傅云县对着镜头勾了勾嘴角，不屑之意显露无遗。许是现场打光的关系，又许是身边另外几位嘉宾老朽迟钝，太过不堪，镜头里的傅云县气场强大，英俊的简直晃眼。即使面对数亿观众，傅大律师说话依然直接，不卖任何人的面子，偶尔还口出荤段子调戏肤白貌美的主持人，能不能播出又会不会被删减，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。许苏之前也看过几期《东方世界》，这个邢明素以犀利著称，对嘉宾从不客气，但一对上傅云县，那犀利劲儿就不见了，一副言笑晏晏的样子， 也不知是假客气还是真谄媚。许苏倾向于后者，他在网上查过邢明的资料，知道他跟自己同岁，但已经事业有成，荣誉满载，也知道他是因为傍上了明珠台前台长才有了今天。大好男儿竟靠那一套上位，许苏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人。许苏正刷着碗，苏安娜将残羹剩饭扔出门外，自锈迹斑斑的铁门外走了进来。他不替儿子搭把手，叉着腰在许苏身后指指点点，突然就开口问他借钱。许苏停下手头的活计，回头道： 又要多少啊？ 苏安娜心烫了头，黄不拉几的头发蓬得老高，跟雨后冒头的松茸一般。她神秘兮兮地眨了眨眼，不言语，只伸出三根手指头，指甲涂得血红，上头的甲油已经脱落了一半，瞧着瘦似柴样，拉杂斑驳。苏安娜已是人老珠黄的年纪，这身装扮妖里妖气的，既不时髦也不好看，若非是自己的亲妈，简直不堪入目。十几道菜的大阵仗果然另有所图，许苏早就猜到了，对方一个劲儿地催自己回家吃饭，肯定没安好心，逆着眼睛问： 三万？ 苏安娜道： 30万。 三十万？ 许苏几乎跳脚，又怕把厅里的傅云宪吵醒，硬生生地忍了下来，憋着嗓子道： 老太太，你当你儿子印钞票的呀？别说30万，就是3万我也没有。 苏安娜一脸多大点事儿的样子，瞥了儿子一眼，又转过脸朝厅里的傅云宪努了努嘴： 他那房子不还有你一半的吗？怎么就不能拿一点利息了？ 那是人家的玩笑话，你还当真了？ 许苏有点烦躁，转头继续刷碗，刷碗的手劲大了，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绝于耳： 人家跟你客气，你也不能拿他当提款机啊！这些年你都跟他借多少了，早就还不上了。 苏安娜嫌着儿子不心疼母亲，把气撒在了灶台上，气羞羞地抹着灶上的油灰，模样显得十分可笑。 你个小畜生，是我生的还是傅云宪生的？刚才牌桌上宁可向着外人，都不向着你妈。 老流氓精着呢，咱们那点伎俩他会看不出来，不跟你较真罢了。 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软，他们一家都欠着傅律师天大的人情，许苏不想未还旧债便添新债，只能点着头安抚母亲： 我去想想办法，跟朋友们凑一凑，30万没戏，3-5万还是可能的。